从浅入深，全面剖析。新车来了，为你探索热点新车，说卖点，聊创新，提供最全面的购车新讯。新车来了。 欢迎收听快车道新车来了，大家好，我是赫儿。 大家好，我是洪城。 大家好，我老车。 今天我们给大家总结一下最近上市的新车啊、我看到了第一台车的这个名字还挺有意思的，海马 S5 的样，还有 S5 的强动力版本。 哦哟，海马 S5 样是东北话是吗？海马 S5 样， 你这是东北话版本。 海马的 S5 出了新版本，它叫样是吗？ 你别说， 那个海马回头到那个广告部交广告费。 我们来说说这个车的基础信息啊，它搭载了是1.6升的自然吸气发动机，然后配置不同呢，推出了豪华版还有尊贵版两个车型，然后售价是7.58万元到7.98万元。 哎，老车，我有个问题要问给你。 哎， 你瞅这个样和强动力版本，这个你觉得怎么样呢？ 我觉得有点颠覆海马之前的一个 形象 车型、啊 哦、对，真是 这个怎么讲呢？ 它的进气格栅， 你想想海马的车型，像我们那时候很熟知的普利马 啊， 再到海马的那个叫 S7 是吧？ 啊哈， 它都是一个走舒适啊家居那种感觉风格的。 你就说老没事儿， 对，很中规中矩的这一个风格的。 原来海马的车，我跟你说，做的是要多老有多老，能多老就多老。 反正这个车啊，我觉得 所以说人这次推出的叫样， 对样。这个车我觉得有很多的这个波浪形的元素，比如它进气格栅，它这个叫什么海鸥展翅的一个造型 啊，确实可以能看出来是从那个灵感， 对 可能是取自于那一块， 对， 就让我想到了什么《欢乐好声音》里那个两个小猪那舞蹈动作， 总觉得它能下海了。这个车的前脸给人的感觉，确实是年轻了非常多，然后识别度也很高。 没错， 嗯， 1.5T 的动力，然后 是 强动力版 的 1.5T， 然后它两侧的 C 型的那个镀铬装饰条，就是那个底灯，那不是前面那个灯呢？ 雾灯 啊，对，雾灯呢，也挺有意思的。 你是说它的一个装饰吗？ 这车多大啊？ 这车有4米1长，将近4米2，然后轴距是2560， 不是很大的一款车。 对对， 哦， 它是一个小型的 SUV， 对，小车。 所以说这车，你看啊，价格很接地气的，75800到79800，然后那个强动力版用的是1.5T 的发动机，有手动跟 CVT 的变速箱，最贵是卖到了106800。所以我觉得可以考虑一下。 但是我在想啊，你看它这样的一个配置，然后这样的一个定位，价钱又这么亲民，总觉得它像是一个丰富产品线的车型，不像是一个会走量的车型啊。你觉得这车会走量吗？ 其实也不是说它要现在刚上市嘛，也不知道它最后的一个销量会是什么样。丰富产品线这是没有问题的。其实海马这么多年，我们也终于看到了这样一款一个小型的一个 SUV 的一个加入，其实这对于整个市场，对于我们的选择来说是一个好事儿。我相信在马上要就是4月底出的这个上海车展上，应该还能看到海马的一些其他新车。 是。 不过说到海马，每年可能就有一两款就这样的车型出现。我觉得它能给这个咱们的自主品牌这里边加几款车型，然后加入一些竞争，我觉得就是个好事儿。另外，这台车卖的也确实不贵，也有自己的小心思在里边。 对， 我觉得咱们的消费者选车的时候可以看一下，货比三家嘛，可能真就有某一点就吸引你了。 是的，没错。 好，我们接下来说另外一辆车。 哎，这款车不是每次这个新车的差距都还蛮大，第一辆车跟第二辆车。 啊，那就说个差距小一点。 别，你说这辆差距大了，我想听。这款车来说一下，阿尔法罗密欧。 啊，我可以叫土一点吗？阿尔法罗密欧朱莉亚。 我的妈呀，你这东北话版本是吧？ 我今天是被东北小伙上身了是吗？ 他的这个名字是已经定到朱莉亚了是吗？ 朱莉亚其实在意大利的版本也叫这个朱莉亚。这个车型在阿尔法罗密欧的整个车系当中还是挺久远的。 对，然后它这个有一个天猫的限量款的车型， 我都去看了，交怎么9999块钱定金， 43.8万，然后280HP 天猫限量版开回家。 不是43.8万，他刚才说错了，说错了，是43.38万。对，但是他限量发售350台。 哎，其实我觉得这也可能是中国最早回交付的一批版本。 嗯， 因为我觉得这车首先现在得以进口的形式吧，对吧，老车？ 那肯定的呀， 肯定的是吧？报关啊，走税啊，什么呀？ 其实这个我就在想，如果是我去天猫把这个车定了，最终有快递员摁我家门铃说：“先生，您的这个。” 顺丰到了 啊！哦，我说那你给我拿上来吧。他说这个如果拿不上来，你得下去要看一下。 我只能给你开上来。 啊，我觉得这个还挺有意思，因为早前上汽的荣威做过一回这种营销， 送车上， 对，把车直接送到了订车客户的家里边。 哎，我特别好奇啊！我说咱们听众朋友，如果你订了这款车的话，到时候交车的时候，麻烦你把这个仪式录下来发给我们。 对对对， 我们表示由衷的感谢。 嗯， 行啊，说到这台车，一会儿要详细说说，我们先休息一下， 一会儿回来。 即日起至4月30日，每日9点到11点，哈弗 H 六手动挡限时特卖，线上购买599元抵扣券，可抵8000元现金。登录哈弗商城、汽车之家车商城即可抢购。 哈弗 SUV 连续7年销量第一，品质值得信赖。 一年之计在于春， 是一年之机在于春。 难得机会，一汽大众春天有礼，即日起购车可享低首付优惠，置换利率更享多重补贴。详询4008171888，一汽大众。 即日起至4月30日，每日9点至11点，哈弗 H 六手动挡限时特卖，线上购买599元抵扣券，可抵8000元现金。登录哈弗商城、汽车之家车商城即可抢购。 哈弗 SUV 连续7年销量第一，品质值得信赖。 从内到外时刻关注，从浅入深全面剖析。新车来了，为你探索热点新车，说卖点，聊创新，提供最全面的购车新讯。新车来了。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说这辆阿尔法罗密欧朱莉亚。 朱莉亚，老车应该是看了好半天。 对，我先说到这款车的全系车型的售价区间是33.08万，然后到102.8万。 嗯啊，跨度为什么这么大呢？因为有一台 2.9T 的 V6 的四叶草版本在那儿镇着，它独到的售价是102.8万。如果说相对来说平民一点的版本，就是应该是33.08万到43.38万。 嗯，这个车的 啊，不，46.7万， 可选的空间还蛮大的呢。 就三个阶段，入门咱就算乞丐，咱就走200HP 就行了。然后中段是280HP， 就20T 的高功率版本。 嗯， 这是第二阶段。人家豪呢，你就上四叶草。土豪请右转，直接四叶草。我估计，这台车四叶草的版本会被人抢破头，就是真有人喜欢。 嗯， 因为它这个动力上好像还是有自己的成绩在这儿的嘛。 哎呀，老车来说说吧。老车前两天看了之后，就是说要上市之前满眼欣喜，上市之后满脸 心酸，是吧？ 是吧？ 这车因为觉得可能是这个，我觉得作为阿尔法罗密欧来到中国市场的这个新车嘛，可能我觉得定价上略微显得贵了一些。 嗯， 在中国市场，就对于这一款性能车，豪华运动性能轿车的这个市场，中国其实市场已经比较成熟了。在此之前呢，像很多大牌，它已经把这个市场孕育得很好了。 嗯哼， 作为一个新来的这个品牌，在中国市场闯荡，我觉得应该还是拿出足够的诚意，这样的话能够打动消费者会更容易一点。 嗯。确实是。 对，因为买车现在我不光是。对于大多数人言，可能我不光是只买性能这一个单元，可能还要考虑到其他很多的一些东西。那么综合考虑下来，这个车是不是真的值得所有人去拥有，那就可能 就是另当别论吧。 嗯，现在这台车因为等于说是售价出来了，然后现在很多官方的预定版本也在卖，但是我说句实话，如果是让我买的话，它33万0800的这个售价，我就去出门右转走一辆雷克萨斯了。 嗯嗯嗯。 哦，然后这周三我们将会给大家出一个雷克萨斯 IS 试驾。 这红城现在是满脑子都是我们试驾的这款 IS200T 啊，那种优雅的质感还有行驶的路、啊、 那这样阿尔法罗密欧朱莉亚跟那个 IS200T 肯定选 IS200T， 同样售价它33万8，它那是 20T 低功入门什么都没有， 那你试的那个也是低功啊， 我 啊不是也是入门版啊， 我们那个245马力350牛动力非常强劲，在法定限速内任何能做的事它都能做是不是老 车？老车，你同意他的选择吗？ 同意同意， 我说的没问题对吧？ 好吧好吧。 老车还有他自己独到的想法，他可能不选雷克萨斯，但是他肯定可能会出门右转买一辆奔驰 C， 或者是宝马328什么的，是不是、啊？ 对，这个其实也是因人而异，可能。嗯，像雷克萨斯啊、奔驰、宝马，可能大街上的这个撞衫几率会比较高。 嗯、 那突然出了一辆阿尔法罗密欧，它在性能上又带给我们全新的这么一个很闪亮的这样一个感觉的话，买一个也未尝不可。 你 我是说， 老车向来立场不坚定，我告诉你， 你之前不是这么说的。 我刚才说的是在很多人都。不想撞衫的情况下， 行，咱这样的、说大白话，简单点，让你买，你买吗？ 暂时不会， 对不对？ 老车说，我只接受送我。 再简单一点，这车卖的贵吗？值吗？俩字儿，不，两个答案，贵不贵？值不值？ 我个人感觉是稍微偏贵了一点。 那值不值？ 这个值不值？我觉得现在真的是没法。 就你值不值 啊？ 你觉得值不值？ 我没说完，你让我说完。我觉得在现在就仅从这个。我们都是从感官上得到的信息， 你老怕得罪人， 实车不是怕得罪人，实车真的是没有去摸过，也没有去感受过，你说到底说值还是不值，我真现在也没想好，确实。 哎呀，反正这台车，反正我也是没摸过，但是我本能的觉得这台车的售价还是偏高了一些，如果说能够再有一些便宜的话，我觉得可能会。更加对中国市场的胃口，而且真正能够起到一个叫打死三系的这样一个重任，是吧？ 我们期待一下，反正上海车展马上就到了嘛，我们也会看到这款车的。 对， 嗯、 看看它人机工程，不说朱莉亚的人机工程进的时候门板可能会硌着一点嘛，就是那个 Top Gear 不现在叫 Grand Tour 的那个大猩猩说进门非常费劲，因为B柱直接把它挡在坐垫的外头了，是不是？ 这个确实得要去看个实车才能知道了。 对，然后到时候咱们来看看吧。 我们来关注下一款车，一汽丰田全新小型车威驰的 FS。 我能说句东北话吗？ 嗯。 哎呀妈呀！ 你这。 嗯，好了，说完了。嗯， 我们来说说这个车是1.3升跟1.5升两种动力，然后八款车型，售价区间6.98万元到10.98万元的这么一款车， 挺平民的一个售价。然后一风广风傻傻分不清楚，是前两天我们还聊那个什么黑胡子白 胡 子， 对， 这个怎么说呢？叫 这款车应该是 Yaris L 的那个致炫的姊妹型车型， 对，可以， 对吧？ 嗯，可以这么看， 两厢版车型， 是的。 这个、 就是可以看作是威驰的两厢版，亚瑞斯 L 致炫的姐妹。 对对对， 你是我的姐妹。音响老师一会儿可以放一首这个歌， 他不会理你的。我们来说说这款车吧，吐槽吧。 也不用说吐槽，因为首先车卖的很便宜啊，然后1.3升、1.5升，丰田的这台发动机和变速箱也不会出什么问题。 嗯， 然后现在堆配置堆的也是不错，车身稳定系统也都标上了，跟广丰一样，是吧？ 嗯， 然后两家互相 PK 吧，就是你看中就买这个车的朋友们现在就特别逗了，比如说我想买个两厢的这样的车型，我就可以看看这个叫什么。哦，威驰的 FS 也可以看看，亚瑞士 L 致炫，看看那个黑胡子喜欢呢，还是这个，这叫什么呢？嗯， 你就不用给他再起什么名字， 对，你就不用再起名了。 亮眉毛行吗？ 亮眉毛还行。 他前面不有两个小那个镀铬？ 那如果你真的让我选的话，我可能真的会选这辆威驰，因为我实在太不喜欢那 黑胡子了，是吗？那白胡子呢？ 你忘了我们那天去试驾还。见到一辆黑胡子，老远我就说这车好丑啊。 嗯 嗯， 对吧？ 其实这个车还可以，我觉得啊，就说没有那么造型上不是那么怪异，然后也能够被我们接受，而且 相对来说比那个胡子强。 对，这是正常的。 然后这车其实一些配置我看还挺好的，你像有一个 LED 的组合式尾灯，都是 LED 的，然后还有车身稳定系统啊，上坡辅助，这对一款小车来说已经挺丰富的了， 是可以的了。 嗯，所以说这台车在未来选购两厢车的时候呢，朋友们你们可以看一下。 对，因为毕竟它的这个售价还是相对来说比较低的嘛， 是的， 就是比较亲民的一个售价， 没错。 又是丰田旗下的这个车，一汽丰田旗下的车，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啊。 没错， 那我们稍事休息，回来看一看这个吉普有没有什么新的动态。 从内到外时刻关注，从浅入深全面剖析，新车来了，为探索热点新车，说卖点，聊创新，提供最全面的购车新讯，新车来了。 欢迎回来，我们刚刚说看看吉普啊，2017款的大切诺基上市了。 大切诺基， 对，这个高性能四驱版本更加的狂野的这个风格啊。 Turbo Hulk 是吗？ 对，但它那个售价是579,900到779,900。 这个 Turbo Hulk 让我想到了那个绿绿的家伙，绿巨人 Hulk。啊，当然不是一个东西啊，我就思维发散了一下，转回来大切诺基。 它加入了一个外观上啊，加入了一个暗色边的一个边框，在进气格栅那儿，就凶了一点点感觉有。 这个 Turbo Hulk 可是国内首次引进的一个高性能的四驱版本。所以对大切整体形象的一个提升，我觉得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帮助的。因为大切这款车确实。我个人还是挺喜欢的。 OK， 对， 那个 非常棒。 我有两个问题，这个 Travel Hawk 这个版本是它的新的最新的顶配车型是吗？ 就是它是在这个家族这个系列里面的旗舰的高性能四驱版。 高性能四驱版， 但它还不应该不能叫旗舰，它那个旗舰应该叫就大切那叫 SRT， 对 SRT 那个才是最最最顶级的。 就 这就是一个高性能版本，高性能四驱的一个版本。对，高性能的车 它不就是它不， 它是越野，你可以把它理解成它是 更 是更 偏向 越 野。越 野那个 SRT 那个是更纯是公路性能 ，OK， 那个更凶猛一点。 因为这款车它在那个保险杠下边加了一个那个拖车的一个钩，就所以你会看这个车外观，你就觉得它更野一点。 没错，就是我就想知道它是只是单单加了外观的套件，还是说其实在四驱的包括动力上都有所提升。 啊，对，套件， 对，就只是一个那个细节上的一些。 你像它在轮圈上有吉普的传奇车型那个威利斯的那个影子，这轮圈上的，然后车的尾门上增加 Travel Hawk 专属标识，还有一个独特的圆形的排气的那个排气管啊，对，这些都是它的一个独有的。 它发动机用的是哪一款 ？Travel Hawk 用的是 3.0T 的柴油发动机 啊，那还行。我说你要是来个唱个 Travel Hawk 版，然后你还给我整个原来那发动机，那太没有诚意了。这有这3.0的， 但挺好啊，是柴油发动机。 那越野得上柴油啊，出去越野自己还不备两箱柴油，那 千万开这车的朋友们千万去加油站的时候注意啊，提醒加油员工 是柴油， 千万要提醒他加柴油，别上去就给你怼上汽油。 你们见过汽油车加柴油吗？ 见过啊。 会有什么后果？ 那车直接就废了，开不走了呀。 对，就洗，就整车大修是小事儿。所以 那柴油车加汽油呢？ 一样 啊。 哦， 就是因为他们的点燃方式都不一样，就反正你就想吧。 哇，这么神奇吗？ 特别可怕的一件事啊，就是如出去一定要小心点，这个加油员有的时候也是挺不靠谱的，万一给你怼进去也是挺麻烦的。 其实这个大切诺基它是17款其他的普通的版本与现款没什么区别，只有这个 Travel Hawk 的高性能版本在外观上一看就是高性能版。 它主要就是加了这款车嘛。 对， 嗯， 其他的就没有什么可以说的了。 对了，喜欢越野的，然后还想买越野版大切诺基的朋友，我觉得应该算是个福音。当然，这个柴油版本也不是所有人你想买就能买，想开就能开的，就是要考虑好。 一水老师那个吉普是快来了是吧？好像是要，我知道他那个是要提车了，什么大象灰。 大象灰， 我们也可以期待一下他这个他那款车的最新试驾报告。 那个就不要让我开了，新车磨合阶段对我来说还是拿好自己的东西。